不過你係細路嚟嘅， 個狀況 即係你嗰小孩，你都同我唔同班。 系好似我哋睇記唔記得即係十幾年前咪有套戲咧叫《走向共和》嘅，咁《走向共和》咪就係講緊李鴻章同埋翁同和同埋德國政府做deal啊嘛，李鴻章係親自握手走去同你講啲 make sense 嘅嘢噶嘛，咁翁同和咧就匿埋喺個布簾後面，就每次傳一句説話咁樣，跟住啲人就覺得你九唔搭八，咁留學就做緊翁同和咯。 係啊，即係咁樣樣咯，即係你然之後你後面你就揾一個黃岐山去遙控㗎嘛。黃岐山佢自己講咪出嚟講囉，大佬你而家你真係冇人喺度，咁點解你唔出嚟呢？係咪即係喺度丟人現眼啊，人哋咪當你細路咁睇囉，係咪？咁然之後你去到攤牌嘅時候你就俾人如取如攜啦，人哋要你啲乜嘢你全部俾人啦、啊、你話幾戇鳩，你話即 係咁 咪過往呢，其實如果你話講即係即係江澤民以至到胡溫時代呢，外交真係好犀利㗎，即係大前研一呢，曾幾何時日本嘅大前研一呢，曾幾何時呢都係好拜服呢、這、一個即係中國嗰個外交手段啊，嗰、那個談判技巧係好犀利㗎。咁但係今時今日你出呢一個留學， 其實你係喺睇中英談判，你已經睇到當年即係錢其琛同埋即係阿戴卓爾夫人做雕嗰啲咁嘅狀況，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即係反而係今時你講緊習近平，喂佢可能係拉攏啲窮國家打合縱連橫，係都仲會比較叻嘅。但係問題遇上呢啲咁嘅原則問題，要出大場面嗰陣時就死咗咁樣。 嗯， 係啊。 而家啦，好啦，即係你而家你講到呢個貿易談判啦，人哋當中出一句説話，就氹到你如取如攜啦，俾佢。咁但係佢嗰句係 anti promise 嚟嘅喎。喂，講真。佢嗰句說話，佢話救翻中興，你信佢啊？你信佢即係唔信美國嗰，即係你覺得美國嗰套法治制度係流噶啦。咁而你信嘅話，係你戇鳩啫，與人無尤喎，係嘛？ 冇噶。 喂，你喂，董建華佢唔係美國通嚟嘅咩？啊，董建華佢有冇佢有冇俾意見你噶？習近平 啊，土伯講過董建華係一個咩人呢？就係、是、花咗成億美金都見唔到阿 Nancy Pelosi 嘅人嚟噶嘛？咁但係問題咧，即係李柱銘同埋陳方安生輕輕鬆鬆就見到白宮嗰班兵聽噶嘛？咁你咪諗下，你依靠嘅董建華其實係啲咩人咯？ 係啊，同埋即係就算係即係今次你留學你見到。當初都好，人哋都係俾面你，即係當初好犀利、好醒目一樣嘢啦。其實講真，佢知道你弱點喺邊度，知道你中國人係係要啲乜嘢，要嘅係面子大於實力啊嘛。其實係，即係佢好尊重你面子㗎。佢又話：啊、哎，我同你嗰個個人關係好好，同習近平個人關係好好，佢都唔會落你面。但係佢要嘅就係利益啫嘛，嚇、啊。而佢氹你嗰樣嘢，你又真係信，但點解呢？即係你要嘅下台阶咋嘛，係咪？你去到今時今日，你都唔敢舞動你自己國內呢嗰種民族情緒，點樣去煽動人哋去反美？唔敢㗎嘛，之前咪有個戇鳩佬咪試過囉， 哦， 俾人行政拘留咗囉。 唔係啊，係胡錫進啊，呢一個環球時報總編輯啊，用 iPhone 7喺度講緊咩？ 指佢噶 咩？今晚我們個個都係中興人啊嘛。 有個唔知好似旅行團嗰啲嘢㗎，其實 嚇。我唔係更恐怖嘅，其實你講起旅行團咪就係、是成班中成班大陸人去越南嗰度 收兩倍價錢咯， 係黐辣線。九段线啊嘛， 唔系因为你而家你真系内外交困一样嘢，你内咧即系你习近平佢自己嘅领导风格咧，你又冇人可以用，亦都唔信其他人。因你就算你而家用呢、這、一个黄岐山都好，都系用中大义啊，系嘛？即系你俾佢做 advisor， 但系你唔俾权佢啊嘛。 唔系 你都人哋黐书黐房喎，全部都系。 但问题我对习近平 充满信心，点死佢都死唔去喎、啊。有啲咩有啲咩唔系啊？佢有啲咩事攞香港嚟填数噶嘛？你唔见即系香港被压得咁犀利，梗系有佢嘅原因喺度啦。 咁而即係佢香港人數又計得好靚仔喎，嗱你見到啦，我哋最新一季嗰個叫做係失業率咧， 2.8% 嘅咋， 係啊， 咁啊即係 仲大把人買得起樓係咪先？ 哦， 冇問題㗎。 咁而家咪 sell 样嘢咯，300万买龙珠岛咯，叫你。 系啊，咁同埋个个都可以去大湾区嘛，财富转移，元老啊，咁高深嘅嘢。 好，今个礼拜嘅时间又咁上下啦，啊，咁啊挨埋下个礼拜啦，咁啊土伯就下 个。又唔可以话挨嘅，我觉得几好啊。 咁啊，即系呢个啊，可能阿土伯俾我哋嘅压力测试啦，其实系。 系噶，系。 咁啊，睇下佢一个礼拜唔喺，一个月唔喺度，咁佢点样样啦吓？咁啊，佢真系，我都数过有一个月噶咯，其实系。 贵人事忙啊嘛， 咁好，咁啊，即系睇下土伯佢啊，即系董建华见唔到嘅佩洛西，睇下佢见唔见到啦。 系咯，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